你看看，你也应该采取及时的换药了。你有没有这两种情况啊？如果有，我温馨地提示大家，你越快越好，及时换药。反之呢，你的病啊，一定是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发展。啊，那怎么换药啊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换呢。啊，那李老师还在这里告诉你，第一呢，你要选择什么？你要选国药啊，你可不能去选呐。啊，我吃点补品试试吧，那只是有点保健作用，那是治病的吗？对不对？甚至呢，有的迷信于呀，哎呀，我这祖传呐，那秘方啊，我是祖传多少代多少代人的这些，你更应该清晰你的思维了，是不是啊？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要选中药啊。中药干啥的？整体治疗。我经常说这个整体呀、啊，整体包括什么？药性平和，它无刺激啊。 嗯。 不是大寒呐、啊，也不是大热的药啊，吃了之后又伤肝又伤胃又伤肾呐、 啊。是。 对不对？ 嗯。 哎， 所以叔叔阿姨们这回知道该怎么选药了。 嗯， 那很多叔叔阿姨说，那如果要是有一种药，两种因素都兼备就好了。 哎，大家说有没有这样的兼备？ 嗯， 当然有了，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已经用上了。咱们的这个心悸型，你看，有七味药材组成吧？这七味药材呀。那都是经历了重重的工序啊，从选材到炮制，从组方到临床，每一道工序都是高标准高要求，尤其是多种工序炮制啊，多一层炮制它多一层功效啊，获得国内两个特批。 嗯， 哪两个特批啊？一个特批就是它的调理范围，你看看，可调理心肝脾肾四大脏腑啊，这个范围是不是广啊？第二个就是这个剂型。 嗯， 我一直在说呀，35.7斤才出一斤，药量大，药劲儿足，疗效快呀。所以在秋冬季节应该怎么办？捷径治病更可靠啊。 嗯， 所以大家呀，你及时拨打电话。 嗯，您这么一讲啊，我相信叔叔阿姨们这回心中有数了，知道该怎么来选药了。打响秋冬捷径治病更可靠的慢病站电话，您一定要记好：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秋冬买药防病，不如换对药治好病。老慢支的咳、喘、痰，招招让人痛苦。本期节目秋冬时节攻克老慢支和肺气肿。李老师，您在临床上接诊过的还有哪些患者是一定要用上药确保平安过冬呢？ 今天我要讲这个患者呀，是我临床的一个真实案例。 嗯， 是一个老慢支的患者。这个患者呢姓赵，叫赵淑华。他就是什么沈阳的嘛，沈阳农村的一个61岁的老大姐。她打来电话跟我说呀，李老师啊，我可是你的忠实听众啊。我特别爱听你讲课，你讲的就是我呀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实在呢？讲的还爱听啊，我一听就懂啊，我这个老太婆我一听都能听明白。而且我用你的药效果可好了。 哎呦，还是您的铁粉儿。 说的这些话是不是都是实实在在的话呀？ 嗯。 而且这老大姐是什么情况啊？哎呀，她这个老慢支这个病啊，用她的话说怎么得的？熏出来的。 熏出来的。 就是这个烟呢给她熏的嘛。为啥呢？那几十年前呢，不像现在又有电、电磁炉、电饭锅。几十年前呢，那都用的是柴火呀，是不是？有点这个树干呀、玉米秧子啊、木头绊子啊，就烧这些，天天烧，天天烧。结果呢，就得了这样一个老慢支。说呀，那嗓子啊，嗓子眼天天的卡，天天的咳呀，他天天痒啊。他说呀，我这要不 咳出来呀、啊，我这得难受一天呐、啊。 嗯， 说一大早就得咳，他一开始我就认为这是感冒了，我也没注意、啊，偶尔我就熬点那姜汤水喝呀、啊，但是也没啥作用啊。说犯就来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犯，结果由轻到重，越咳越重，咳的都是啥呀？白黏痰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而且这老大姐的家庭条件呢比较差，就是挺着呀，一挺就是十几年。 哎呦，这十几年也没去医院去治疗，也没看过。 很多这个老哥哥老姐不都这样吗？有点咳，有点喘，有点痰，不都挺着吗？ 嗯， 这一挺十多年，这病，你说他会怎么样啊？ 越来越重了呗。 对呗，所以他一大早一睁眼起来不干别的。先是一顿顿咳， 哎 呀，啊，就那一阵儿啊，咳得满身大汗呐、啊。用他的话说，那嗓子都快咳出来了，啊，这白天还轻点呢，尤其一到晚上坏了，吭咔吭咔，就咳得我那肋巴十二都疼啊。这一宿就甭想睡，能睡上两个小时，那算好的，就迷迷糊糊这一宿，迷迷糊糊这一宿啊，根本睡不了一个囫囵觉啊。你看看吧。而且说这嗓子就像糊一层塑料布一样不透气，一吸气啊，呼扇一下下去了，一呼气呢啊，呼扇一下又上来了，咳不出来，咽不下去，卡在嗓子眼儿，难受的不多了啊、 嗯、 根本也没力气干什么活， 这太遭罪了。 所以就这一个咳呀痰呐、啊、哎呀，这老大姐一咳完之后就饱了， 嗯 啊，见饭就饱啊，这人呢就一天比一天的消瘦了， 嗯， 而且这长期咳，还咳出来一个心脏突突突，特别难受， 嗯， 哎呀，说这一咳的时候，这胸口啊，那衣服都感觉都跟着跳， 哎， 尤其到这个冬天，这气儿就不够用了，有时候一咳呢，脸咳的都发紫，嘴唇都发黑，你看看吧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听到了我的节目，哎，听到节目呢，就毫不犹豫给咱们打了电话。哎呀，我的学生跟我说呀，打电话的前五分钟啊都没听清这老大姐在说什么，为啥呀？她气儿不够用啊，她说了七八分钟以后，我的学生们才听明白呀，啊，哎，一听啊，啊，说这个正适合她的症，所以这老大姐呢就把这药拿回去了，第一时间用开水一泡，就热乎乎地喝下去了，哎。嗯，还说呢，哎呦，这真好喝，这药味真浓，喝到嗓子眼呢，哎，就是酥酥挺顺畅的，你看看吧。还有呢，这不听到我讲那功法吗？ 嗯， 哎，那旱地划船吗？说能强心肺吗？ 嗯， 每一天坚持练，哎，说练着练着，哎，这浑身就像展开了似的。 嗯， 哎，那原来动不动就上不来气，说现在喘气顺溜多了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不但不那么憋气了呢，哎，这一呼一吸挺顺畅的。后来就坚持练，他有效了，他一定坚持练。所以有一天早晨呢，想到那个那个墙边呢去吐去咳去，结果还没故意去咳，自然的从嗓子里轰隆轰隆就出来一大团发黑发黄、黏糊糊的东西 啊！ 你看又黑又黄的东西，那是啥呀？那不黄黏痰吗？ 哎呦！那排出来应该是挺舒服的。 哎呀，说那黏的程度就跟那小孩吃的泡泡糖一样。 嗯， 你说就这些黏黏腻腻的东西，它呼在嗓子眼，它呼在哪儿，它能让你好受啊？ 是啊。 哎呦，而且这事儿以后啊，老大姐是更有信心了。哎，而且说呢，我一定要跟李老师走到底。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，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筋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筋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；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；全面聚筋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 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三个月以后啊、 嗯、 老大姐那个憋气呀、啊、咳嗽啊都有不同程度的好转呐、啊、尤其那晚上睡觉能多睡一会儿了， 嗯， 他不是总是像以前那样一咳就醒了啊。尤其老大姐说、我记住了李老师一句话呐， 嗯， 哪句话呀？一夜凉眠百病消。你看看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 嗯， 你所有的病你要睡不好觉你还想好啊，对吧？那一夜凉眠百病消，你要真的是一觉睡了六七个小时，你人肯定精神呢。 是， 哎，结果这老大姐说，是啊，我这人就好像精神多了，你看看吧。所以他这觉一睡好，再有这一有精神，你说他能没有自信吗？ 嗯，更有信心了。 结果后来半年了，能干些活了，能收拾家务了，你看看吧，擦擦桌子，抹抹地啊，拖拖地，嗯，都能去干一些活了。你看这说明啥？那他气儿够用了呗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而且呢后来嗯、重点的活也能干了，你说吧。 嗯， 为啥？他说他心脏也不突突了，心跳也圆乎了。而且这老大姐在电话里还说呢，哎呀，多亏了李老师，这药要是早点啊让我吃上，我哪能遭那些罪呢。 嗯， 你看看，所以这不钱也省了吗？ 是， 上哪儿找这便宜事儿啊？啊，而且我这以前呢，总感觉这个拖累家人呐，啊，这活都是啊，人家家人呐、邻居也帮着干了。现在我能干活了，我还能带孙子了。 哎呦， 哎，就感以前呢，总感觉这个拖累家人呐，啊，这活都是啊，人家家人呐、邻居也帮着干了。现在我能干活了，我还能带孙子了。 哎呦， 哎，就感觉这日子啊。有奔头了， 真好。李老师，我觉得这位阿姨呀、啊、她非常的幸运。嗯，其实提到老慢支这类疾病，李老师您能不能给叔叔阿姨们讲解一下、它对于我们最大的危害到底是什么呢？ 哎呀，针对这个老慢支啊，哎，对有些人来说真的是折磨的痛苦不堪呐、它是一种煎熬啊，你整天咳，整天痰，到最后就喘，这咳痰喘，你说那不得这个病的人他是无法理解的。 嗯， 啊，尤其当下这个季节，这个老慢支的症状啊，天一凉他就加重。什么加重？喘加重，咳加重，气儿不够加重嘛。啊，尤其那嗓子眼就像那个拉风箱一样，撕了撕了撕了。 嗯， 你看看吧。啊，还有的人呢，长期的老慢支不康复，胸闷的厉害呀，憋闷呐。啊，尤其在哎，有的人，你张口抬肩就为了喘一口气儿啊，啊，哎，长此以往呢，一定会并发心脏啊。你看看，越咳越重啊，啊，而且呢，有的人啊，那毛细血管都咳破了， 嗯， 咳血了，是这样吧？ 是。 所以，我跟大家讲点理论性的知识。老慢支，你现在有没有老慢支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告诉你，两年三个月就确诊你有没有，啥意思？连续性的两年啊，三个月去咳去痰去喘，啊，准确就给你定位了，临床啊，两年三个月你就是老慢支的患者啊。你看连续性的两年三个月发作呀， 嗯 嗯，而且这个病一得很难去根儿，那根儿在哪儿呢？咳是谁决定的？咳则于肺呀，啊，痰呢，脾是生痰之源呐，肾呢，肾不虚不喘呐，这些知识你找不到，你怎么去根儿呢？ 嗯， 啊，咳嗽咳嗽，啊，有痰有声叫咳嗽啊，啊，没痰有声那叫咳呀，那不叫嗽啊。什么叫嗽？没有咳，呼噜一声痰上来了，这叫嗽啊。你看看吧，就这些你没弄明白，你能找到根儿？所以那你要治疗老慢支呢，你一定是脾肺肾三脏同治啊。你看看吧， 尤其这什么咳痰喘被临床称为啊死亡三部曲啊。 嗯， 你记住，肺在中医这里它是啊肺为气之主啊，肾为气之根呐、啊。你看脾呢又气血生化之源，你说哪一个是小病啊？尤其那个痰，哎呀，这痰在中医这里讲的可是纷繁复杂呀。你看说百病皆由痰作祟， 嗯， 痰生怪病，无痰不作玄。哎呦，这知乎者也说啥呢？百病皆由痰作祟，啥呀？都是痰在作怪、 哦、 所有的病都跟痰有关系。你看这老祖宗多智慧啊， 他是罪魁祸首。 痰生怪病，啥叫怪病？那个结节啊，那个息肉啊、 嗯、 那个囊肿啊，都由这个痰在作怪。 嗯 啊，所以很多人左一刀右一刀切得没完没了吗？无痰不作玄，也哎呀我头晕呐、啊，啊我总是晕呐、啊，总是迷糊。我告诉你，你体内就有这痰。我不咳痰，痰有有形之痰，有无形之痰。你偷咔一咳嗽出来，这是有形之痰。无形之痰其实是啥？就是脂代谢异常。 哦， 哎，你油过多了，就让你眩晕，因为这油脂一多，它会阻塞你的血管啊，是吧？让你气血循行缓慢呢、啊 嗯， 甚至严重的就给你堵死了。所以你就晕呐、啊，你看看，所以呀、啊，那老慢支的患者呀，这痰就造成了憋堵胀。 嗯， 你看看吧， 看来这痰不除绝对不行，太可怕了。 你看看那老大爷是不是嗓子眼像蒙一层塑料布一样呢？ 是， 就这痰在作怪呀。 嗯， 你看看吧，而且每天早上咳一把一把的白黏痰呐、啊，你看看，所以都是这个痰在作怪呀。而且他跟我说呢，哎呦，医院说我还不是简单的老慢支，都已经并发肺气肿了。 哎呦，更严重，升级了。 你看看，所以主要解决谁？主要就解决这个痰呐。 那关键我们怎么来解决痰呢？ 你看看，脾是生痰之源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中医讲叫健脾，我是怎么讲的？叫开脾胃。 嗯， 开脾胃能实现什么？化老痰。这个老什么意思啊？沉才叫老啊。 嗯 啊，在你体内啊聚集了多少年了，你得多少年的这个老慢支，它就聚集了多少年，所以把这老年痰啊陈年的痰给它化掉。怎么化？开脾胃。我说过，你万病你得先开门啊，啊尤其是脾是生痰之源啊，这回根儿找到了吧？没找到根儿的，尤其想换药不知道怎么换的，我刚才是不是都提示你了？所以脾是生痰之源，你就健脾，你就开脾胃。怎么开？咱药里有陈皮呀、啊，有茯苓啊，那都是化痰排痰的上品中药啊。你看那《本草纲目》记载怎么说呢？说茯苓一味，啊，是治痰的主药。你看看吧， 嗯， 这是治痰主药就茯苓啊。那你再配合上百年贵老的这个陈皮呢，理气化痰。很多患者用了，哎呦，我那痰多了， 嗯， 我那眼屎多了， 嗯， 我那出黏汗，你那黏汗是不是痰呐、啊？ 嗯， 这就跟大家讲疗效看得见，为什么说这药劲儿大、药量足、见效快呢？ 嗯， 这里你得感谢咱药里的陈皮和这茯苓，你看看吧，就治你的咳痰喘嘛，对不对呀、啊？ 嗯， 而且根据现代药理学研究得出啊，这个陈皮它有一种挥发油。这种挥发油它就有驱痰的效果、 哦、 使那痰液哎轻轻松松的就能咳出，你看看吧。而且呢这个陈皮煎剂对支气管还有很好的扩张作用。 嗯， 你看看，这都是现代的药理学的研究结果呀。所以你看，针对这老大姐的咳减轻了，喘改善了，尤其那痰不见了，你说这个怎么样？ 嗯， 中老年慢性病往往集中在早期，脾胃吸收不畅，中期血液淤积不通，后期筋骨疏松错位，晚期精元散失不守。李老师依据中医开具合一的养生理论，提出中老年人四大健康目标：开脾胃、开血脉、聚筋骨、聚精元。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；全面开血脉，不怕双梗堵，心脑。 全面开脾胃，不怕憋堵胀，能吃就是福。全面开血脉，不怕栓梗堵，心脑常平安。全面聚筋骨，不怕酸麻痛，腰腿关节灵。全面聚精元，不怕身子虚，无病一身轻。外在打通经络，内在修复脾胃血脉筋骨筋元的四道健康防线，治慢病，防大病。祝天下父母早一天远离疾病，早一天收获健康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在疾病和健康方面遇到了相关难题，您都可以拨打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 除此之外呢，开血脉啊，开脾胃之后的开血脉，谁来帮开血脉的呢？补气之王的党参呐。这个党参我讲过，它是补中益气啊。这中是谁呢？中还是脾胃啊。 嗯。 哎，这开脾胃怎么还能补肺气呢？这又是何道理呢？你记住，培土生金就是这个道理。你看脾属土吧，金是谁呀？金是肺呀。所以这就叫培土生金，健脾益肺的道理。你看中医它博大精深在哪儿？你肺脏有病不治肺，哎，治你脾。 嗯， 为啥？你吃的食物吃哪儿去了？你吃胃了。骨入一胃，以传于肺。我告诉你，脾胃不但是气血生产厂家，它还是个二传手呢。 哦， 哎，精华传给肺，肺的宣发速降，送达到你全身的各个组织。 嗯，所以这就是中医治病它的智慧。 哎、所以党参在这里，它的主要功效。主要补气之王是健脾方能益肺的道理 啊、 哦！哎，这，哎呀，这些这个老慢支、肺气肿、呼吸系统疾病，在我临床一二期，那真的是啊，数以万计的案例已经真实的验证了党参它有这个补中益气、健脾益肺的这个功效啊，而且还有一定的啊恢复功能的作用。你看看，最后还有什么呀？又开脾胃了，又开血脉了，最后还要聚精元呢。聚精元就是增加动力嘛。精元我讲过，它就好比你的钱口袋，有钱口袋了，钱口袋还是鼓鼓的，你想干啥干啥。 嗯。 那么在这里呢，叫聚精元益肾填精啊。谁呀？对喽，上品何首乌，补精元。补精元在这里呢，实现修复你多年气管啊受损了吗？气管支气管啊，天天咳破了，咳出血了，你看看，嗯，所以益肾填精就能实现修复你多年受损的气管，你看看吧。而且呢，这何首乌还有补肺虚、止咳嗽的功效，更关键的是何首乌还有化黏痰的功效呢。 嗯， 你看看，这是针对呼吸系统疾病，是不是都给你派上用场了？ 是。 哎，所以呀，我想告诉大家，治疗这些老慢病啊，慢性的支气管哮喘呐、咳痰喘呐、临床上有一句话大家听过吗？内科不治喘，外科不治癣。哎，谁要伸手治，小心别丢脸。 嗯，怕丢手艺不好治啊。 哎、没错。 嗯， 咳痰喘呐、慢支哮喘、肺气肿，真的是非常的难治。为什么难治？难在哪儿呢？能不能治好呢？我告诉你，叫难者不会，会者不难。只要你抓到病根，脾肺肾同治，一开一句，它就不难。 嗯，还是您经常说的，这个选择很重要。 哎，所以啊，我想说，针对呀、这老慢支一系列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，哎呀，每天呐、真的是半口气儿半截气儿啊，上气不接下气。这上气不接下气指谁说的呢？我问问这个得慢支哮喘肺气肿的人呐、上气就是你的肺气，下气就是你的肾气。你肺气和肾气，肺又是气之主，肾又是气之根，所以这老大姐用了一段时间，她见效。这里最主要的就是咱们这个党参，啊，健脾益气了，脾气足，肺气足， 脾气也足了，肺气也足了，你肾气自然就足了。所以这回知道根儿了吧？哎，叫脾肺肾同治啊，针对心脾肝肾四脏同补啊，这是治疗范围呀、啊，对不对呀、啊？所以我想说，啊，这个剂型针对呼吸系统疾病，我是有发言权的。尤其在临床一二期的时候，哎呦，那来到我面前是弯着腰来的呀，啊，我说你抬抬头我看看吗？哎呦，你说多大年纪？37、8岁。 哎呦，直不起腰来。 对呀，我说你坐下吧，一坐下我一看小脸，哎呦喂，那真是个灰色的。 嗯。 啊，杨老板说那脸小脸发青啊，你说30几岁大小伙子就得这老慢支，就把人折磨成这样。 嗯。 哎，当时我就说你赶紧用上，越快越好。结果用了一段时间来了，来了怎么样？啊，同样是呢，坐着小车来的。哎呦，一下车我一看这腰直了。 嗯。 说实话，当时给我吓一跳，我都没认出来。他这么一说，哎呦，你忘记了？我说好像在哪儿见过，我就是上次来弯着腰猫着腰来的嘛。 精神状态完全不一样了。 你看怎么样？ 嗯。 这就是开脾胃，气血生化有源。然后呢，脾气已传于肺，肺气一足，肾气一足。肺气你是气之主了，肾气也是气之根了，所以呢一呼一吸它就有劲儿了。 嗯， 你有力气了，它是不是它就能直腰了呢？ 对。 哎，所以大家呀，你真得好好思考思考了。 嗯。 另外呢，哎呀，我再强调一点，因为原料稀缺，炮制工艺复杂呀，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的矛盾呢。所以呢，哎呀，在这种情况下，那工作人员呢每天加班兼点，但是呢也是没有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，所以我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限量供应的方式。 嗯， 也就是说呢，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限20个名额，所以呢还请您提前联系，提前预定，先到先得。 好，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，也提示大家，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困惑，也欢迎您随时进行咨询。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一段片花过后，我们马上回来。 他是出生在红旗下大山沟里的朴实少年。 小的时候家里穷，奶奶总是告诉我，有好吃的别自己吃，一定要把好吃的先送给别人，一辈子要做好事，好心惊动天和地。 他是成长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进步的中医人。 学医不可半途而废，医学永远有解不开的难题，所以要有新方法。 他的人生无人能重来， 只有解除百姓的疾苦，我的内心才能安稳。 他就是中医人李老师。 有生之年，我想走出来，站出来，推动中医为百姓谋福。 欢迎回来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，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你好啊。 哎，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你好，您直接说好不好？ 我是今年64岁。 嗯， 2014年5月份得的病。 哦， 得了病以后，刚开始说慢性老支气管肺炎。 哦， 完事过了一个礼拜，打了一个礼拜的氨曲南，完再去查，又查 CT， 他又说我肺病，肺病完治了能有两年，完就是这肺病好了。 哦， 钙化了，完了就说啥，变成肺系统、肺大炮、老慢支了。 好了，我打断你，你认为这肺病治好了吗？ 他好了，不给你吃这个肺病药了。 所以说，我们老哥俩就聊一聊这个话题。 肺病治好了都钙化了，然后又得什么肺气肿了、肺大泡了，这个理论你能推理得通吗？ 那我也不明白的。 我现在告诉你，不但没好，还加重了。 嗯。 为啥？你之前是控制，控制的都是表面症状。 嗯。 你要是把根拔出来，你不可能得肺气肿、肺大泡啊，老慢支啊。 啊，那这个我说一下，这个是排的地基、 嗯。说吧。 啊，他就写的， 嗯， 双肺考虑陈旧病变， 哦， 并结合临床病史， 哦 哟，二，符合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、肺大泡， 你看看 改变， 你看看， 并结合临床治疗， 哎呦，记住， 双肺多，多发结影， 哦， 嗯， 那就定性定位了吗？ 这是定啥病我也不知道，这这么这个七级就这么做的。 我告诉你。啊，文词叫肺系疾病。 嗯， 肺系疾病啊，啊。 嗯，那我出来这儿老有痰呢。 那是啊，那哪个肺气肿能没痰呢？ 啊，我这躺着也不行，这下楼这10个月都没下楼了，这个屋呆着。 你这叫啥啊？ 嗯， 叫肺大泡、肺气肿，叫开而不聚。 嗯， 你看人的一吸气啊，就是开。你那胸是不是大了？人一吸气，是不是肚子也鼓起来了？ 肚子不就胸显得像那桶着胸似的， 桶状胸，这是西医的词儿、啊。 嗯， 对 嗯。 然后呢，人这一呼气，你那肺泡就要收缩。 嗯。 啊，一呼气、 嗯， 哎，肺泡一收缩，你才能呼气；肺泡呢一舒张，你才能吸气，对吧？ 嗯、 所以很多人是半口气儿、半截气儿上不来气儿，上气不接下气。 嗯。 这就是肺泡的。啊，伸缩功能叫只开不聚呀、啊。 嗯。 为啥使劲爱拔气儿啊？ 嗯。 啊，这弹性降低吗？就只开不聚吗？ 嗯。 啊，那你听我节目听 我听你这节目听十多天，我一看挺好，广播的。 哎呦， 我看李老师广播那个 哦， 和我这都挺好的，我就老听这个呢、 哦。而且、嗯，我把这个病给你分析明白啊， 嗯、 所有慢支、肺气肿、肺大泡、肺心病的。都是后半夜遭罪， 嗯， 后半夜遭罪呀、啊， 嗯， 咳呀、痰呐、喘，后半夜几点？3点到5点， 嗯， 为什么？都知道，那叫寅时肺经上班的时候， 嗯， 啊，有的那夏天开窗户开门的，楼上咳嗽，楼下睡不着觉， 嗯， 就是这样一个症状，而且呢， 嗯、 哎，坐在那是好人，一动就变坏人， 对对对对对对， 哎，啥叫坏人？不是小偷，啊。 嗯 哎，这走一步三晃啊！哎呀、 嗯， 哎呀，怕点风啊，怕点刺激。谁家炒个辣椒，那把你咳嗽够呛。 嗯、对对 对, 对，对不对？ 对, 对, 对， 咸一点不行，辣一点不行，油一点不行，腻一点不行。 嗯， 你就等于给自己装保温箱了。 嗯， 这就是呼吸系统疾病的一个特点，咳痰喘。 嗯， 啊，喘是肾亏，记住， 嗯、 咳是肺虚，啊。 嗯 但是治疗这肺系疾病所有的，啊，慢支、哮喘、肺气肿怎么治？你知道吗？ 嗯，我不知道。他净给我打，净给我吃那雾化药。 哎呀， 万多林喷那个。 哎呦，你呀、啊， 嗯 嗯，你和大家都一样啊，就是知道人开啥药我吃啥，吃了之后就认为病好了，不对呀、啊。 对，完了给我开进口的沙美特罗说的那个药喷剂， 还进口的。 完了木珠胆化痰的，他就给我这个、 嗯。你这就等于啥呢？哎。就每天晚上洗洗脚，就洗的是表面的那点灰。 嗯、对对 对, 对。 啊，冲凉就从表面那点土。 对， 啊、 你没事。 对吧？你不去泡澡，那体内那垃圾能出来吗？ 嗯。 你不去泡脚，你一直在洗脚啊。 嗯。嗯。 所以一定记住中医的博大，博大在哪儿啊？标本同治。啥叫本呢？呼吸系统疾病的人，你不去健脾、润肺、益肾这三脏同治，你永远是治不到根儿的。因为治脾是什么？叫虚则补其母啊。 嗯。 啊，那脾是肺的母亲呐、啊，啊，又开脾胃呀、啊，啊、 嗯， 脾胃不开，你吸收不了啊。 嗯。 你吃啥也不吸收啊。 嗯。 说多吃一点你就咳呀。 嗯。 是不是？ 嗯。 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这样，什么病得先开门。 对。 胃门不开，你就吃黄金你也享受不了。 嗯 啊，吃冬虫夏草你更享受不了，对不对？ 嗯， 所以开脾胃是什么？哎，这一吃饿了，为啥会饿呢？ 因为你吃啥都吸收了，你才知道饿。吃啥该排的排，该用的用。 我天天天天听你的广播在这听。 哎呦，那我就不用我多说了。针对你来说，一开脾胃，一聚精元，就问题就解决。至于多少天，那得你用了之后，你来说。哎，明白了吧？哎，这药用开水一泡，哎，药劲儿大，药量足，这一喝浑身冒点凉黏黄汗，你就舒服了。你一舒服，你那咳，你那痰。啊，您的喘，它一定会缓解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哎，之后，你来说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哎，明白了吧？ 嗯。 哎，这药用开水一泡。 嗯。 哎，药劲儿大，药量足，这一喝浑身冒点凉黏黄汗，你就舒服了。你一舒服，你那咳，你那痰，啊，你的喘，它一定会缓解。 嗯。 啊。 嗯。 哎，所以大家都相信中医，为啥呀？ 嗯。嗯。 哎。还是，针对脾肺肾啊，把根儿拔出来吧，啊，明白了吗？ 嗯啊， 哎， 太好了， 好了， 那李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啊， 哎呀，不麻烦呐， 谢谢 哎，应该做的，哎呀，好嘞， 好 再见、 哎， 再见， 再见，谢谢，谢谢，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。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这位朋友你好。 喂，你好。 哎，你好，李老师。 哎，你好。 哥，我有件事想求你。 哦。 我有一个亲属外女儿，38岁未婚。刚来月经的时候吧，也有肚子疼，但可以忍受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每次来月经的时候，疼痛都难忍。每次都得用去痛片、针灸或者是拔罐，才能过这一关。所以影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。2003年通过 B 超检查呢，一次卵巢有一个小的囊肿，2.几乘3.几，乘1.几。但是我们一直也不间断的治疗，但是效果就是好好坏坏。有的时候呢，还缩小，一直到2017年2月份，本人感觉平时小腹也疼，到市妇婴做 B 超发现增大了，本人不接受手术治疗，自行购置了桂枝茯苓丸等用药，吃了1年多也不见好转。2018年5月29号做 B 超，我给你念一下这 B 超哈，老师，子宫腔位。大写约6.0×5.6×4.0 cm， 形态规整，子宫内膜可隐约可见，后腰0.4 cm， 子宫后壁脚前壁明显增厚，积食回程粗糙不均。第二个，右侧附件区囊性肿物，括号巧克力囊肿带除外。第三，左附件区囊性包块。因为这个事儿，我们家非常苦恼，他家也非常苦恼，本人也苦恼。都不能正常上班，为此我们请求李老师救救他。谢谢。 我要跟你说啊，这个病第一最好是本人来咨询，啊， 哦、 因为我要咨询他女性尤必问经期呀、啊。 经期一般都是21天到28天，月经量都是。颜色不是那么特别黑的，就是正常的有血色，大部分都是20、30天、24、25天，有时候28天，有时候21天。 第一是不规律，第二呢，月经提前。这个就是啊，因素很复杂，有的因为呢，个人的饮食、个人的生活不规律，哎，个人的偏好等等，所以你治了这么多年吃药啊，治标不治本，啊，有些你看啊。他现在过早，提前，很多人是血热，为啥血热呢？他贪吃啊，吃那麻辣烫啊。 对。 哎，对啦，就不刺激的不吃。 对。 哎，要不一凉一热，你说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，它能干啥？淤而成结，结而成块，愿你长囊肿、长息肉、长肌瘤。你这个说了半天，叨咕半天，就是个囊肿。怎么得的病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气滞血瘀，气滞痰凝，又有血瘀又有痰凝啊，怎么办？活血化瘀，祛痰，这就是中医的办法。 你到哪儿给你开药肯定是活血化瘀，但是未必给你去痰呐、痰浊呀。他胖不胖啊？ 对， 你看看吧，一问一个准。胖的是啥？胖的不是肉，是油。听明白了吗？ 听明白。 哎，这油一多能干啥？黏黏糊糊，中医叫湿浊，也叫痰浊呀。尤其啊，他是未婚对吧？ 对。 这就麻烦。尤其那卵巢啊，那动刀都是有风险的。啊。 对，所以他本人拒绝。 一个是大伤元气不说，第二呢，你未婚呢，那卵巢一动手术，人家还他怎么生育啊、怀孕呢、啊？是不是？那卵巢啊是孕育下一代的场所啊，所以呀、你这个啊，药钻在临床一二期的时候，针对女性的三大件，乳腺、卵巢和子宫这方面有增生的、结节的、囊肿的、息肉的，都会见到明显的效果，痛经的不痛了，不规律的规律了，尤其那个人懒的不懒了，为啥呢？特点就是药劲儿大。这是我能告诉你的。至于你能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，那就看你本人生活要规律，然后呢药钻用的要及时，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。因为一个是开血脉，就是化瘀，聚精元呢就是把那囊肿给它推散的，给他一个推手，推动他，别让他总是待在那里不动。 明白了，谢谢老师。 再见， 天天安康， 哎呦， 蒸蒸日上， 哎呦，谢谢，谢谢，好了，再见。 平顺人生温馨提醒：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，400-099-2526。这位朋友您好。 喂，你好。 喂，李老师，你好。 你好，你好。 你好， 哎， 李老师啊，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五常的人。 哦，哈尔滨的，你好。 对对对， 哎， 我有一个病，就治10来年没治好。 哦。 想找你。 哦。 叫你帮忙，我就是吧。 嗯。 我有一个病，就治10来年没治好。 哦。 想找你。 哦， 叫你帮忙，我就是吧，3天不吃饭，不知道饿。 哦呦， 非得吃泻药或者是腐败酸，这个还行。 哎呦，你 就是说泻完了之后，瞅着拉，就是像痢疾那种东西似的。 哎呦喂， 这都10来年了。 哦，有 完了呢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什么，心慌。 哦， 就这几个毛病。 嗯。你这大便多少年了？这样啊？ 10来年了。 哦。 拉的哪些都是破破糟糟的。 不成形。 不成形，对对对。 哦。关键呢，你不能依赖药物来吃饭呐。 不依赖药物，它不消化，不想走动啊。 哎呦喂！哎呀，这个啊，这个大便不成形的，是吧？哎，或者说常年不成形的。这个叫啥呢？这个叫脾肾阳虚啊。 啊。 管 我肾也不好。 对呀。小便多呀。 小便多。就是我一小人吧，就是尿床尿10多岁才好。 哦。 属于先天不足呗。 不能说全面的先天不足啊，先天不足后天可以养啊。 啊。 养后天养谁呢？就是养脾胃呀、 啊。 脾胃不好，其他的病很难好啊。 啊。 因为这脾胃是给你生产气血的呀。 对对对对。 是不是啊？ 对对对，是是。 哎，这就说脾肾阳虚，什么叫阳虚呢？你看，你吃下的食物它帮你腐熟了、消化了，那就像一个那什么加工机器一样，是吧？ 啊。 哎，你吃现大块的变小块，小块的变精微物质啊。 啊。 这得靠胃动力。 啊， 中医叫胃气呀、 啊。啊，胃气不降。 哎，对。胃气不降，脾气不升。 啊。 叫脾肾阳虚呀、 啊。啊。 对喽。 那老师，我吃你这个药。 开脾胃。药钻呢、它心悸形，它是浓缩的，药量大，药劲足。 啊。 哎，第一步就是开脾胃。 就像你这种大便不成形的，这十几年几十年的，甚至有那慢性胃炎肠炎的。 啊，有慢性胃炎，有肠炎。 嘿呦喂，哎呀，你这个就胃炎肠炎呢，能陪伴你几十年，我告诉你。 啊，是，这都多少年了。 嗯，就是啊，就是阳虚脾胃，你看胃属阳，脾属阴，中焦这一凉一寒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些炎症没法好。 啊， 为啥？那炎症就是个淤血，对不对？ 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 那你就像一个阳光一样，阳光来了，今天阳光30度，那你说有个小淤泥小河是不是都干了？ 对对对。 那你胃脾的阳不足，你那炎症它就干不了。 啊。 你寒的，你看你看那地窖啊，那冰瘤子它结冰是不是？ 对对对对对。 那炎症不一个道理吗？ 对对对。 这一说你不就明白了吗？ 明白明白了。 所以呀、啊、你吃药很容易伤胃阳伤胃气。 对，就是恶性循环了，是啊。 对喽。 啊。 胃气要败了，你助药难施，什么药你也别吃了。所以你重点，哎，你通过一开一聚，开脾胃聚精元、 啊、 你的脾胃门一打开你就吃饭了。咱们这样患者太多，第二天就饿了。 啊。 哎，那饿之前他有什么症状呢？你喝下之后热乎乎，那肚子就叫了。来提， 我这肚从来不叫， 你看， 来回不动的， 你 没有动静， 那你胃气不足，它就不叫呗。 啊、 哦，哎， 还有静脉曲张， 哎，那不都淤血吗？ 啊，下肢静脉曲张， 有静脉曲张就容易得冠心病， 对，心慌，有心慌毛病。 你看，嗯，心慌气短的突突突，这都有早期的冠心病了。 对对对对对， 哎， 有好几年了，好几年了，这种症状。 好啊，那你一开脾胃，身上第一是肚子叫，第二呢就出臭汗，出黏汗。 哦。 对呀、啊，我不说吗？那你趁热喝下一口三燕，前胸后背出黏汗。 哦。 这黏汗就是你冠状动脉让你心慌的那些个油柳子。 哦。 哎，静脉曲张就静脉回流受阻啊，怎么受阻了？就有这些垃圾堵着呢。 堵着呢，对对对。 对不对呀、啊？ 对对对， 你看，所以你早点治早点用，那你的关键是心脏，嗯、 啊， 别让它越来越堵， 越来越严重， 越来越严重，你堵了一定程度不就麻烦了吗？ 对对 对, 对， 哎，好，现在我们认识了还好，哎，咱们也是有缘人嘛。 啊，对对对对， 哎，你我一说你一听，哎，觉得这兄弟俩呢脾气还挺对劲儿，我讲的也挺实在。 对对对，讲得太实在了。 关键是实在是一，关键是效果也得实在啊，啊，哎，然后你再配合我那什么呢？就十月太极开脾胃。 啊。 啊，吃喝拉撒不遭罪，把这一个我的进攻功法你多做一做。 啊，行。 哎，你不会做，跟我的学生去咨询。 啊、 所以你这大便一成型了，你一不得脑萎塞，二不得胃下垂、肾下垂、脱肛啊。 啊， 常年拉的啊， 有胃下垂， 还有胃下垂啊。 对对对， 你看我一说到你了又。哎呀，胃下垂呀、啊，那可是什么病啊？那叫气陷呐、 啊。啊，中医下陷了。 哎，气陷就这两个字，你中气下陷，哼、 啊， 你那脑袋瓜都下陷。 啊。 脑袋瓜一下陷，百会线一塌缩，那就脑萎缩的先兆。 啊。 对呀。胃下垂、肾下垂，是吧？脏器脱垂，你包括都脱肛，这些都容易得。 啊、 哦。就是都被这气儿都被拉出去了。 啊、哦。 人是一天呐、 啊， 是一天就一次到两次大便，而且有形有色有次数。所以这回呢，咱脾肾阳虚啊，还是这个胃气不足啊，咱们就开脾胃，一开一聚聚精元，这两点就给你解决了。 啊，那行，太谢谢老师啊！ 哎呀， 你 见效快呀、啊，你就感觉到又打嗝，又放屁，又出汗，是吧？ 啊、 那浑身舒服啊！ 啊，行， 哎，好不好？ 好好，那谢老师啊！ 啊，不客气啊！哎， 啊，行， 早日康复 啊, 啊！ 好嘞，再见、 啊！谢老师，谢老师，再见！ 哎、好好好，再见！哎，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，平顺人生温馨提醒。如果您患有心、脑、骨、肾等各种老慢病，可随时拨打咨询电话400-099-2526 400-099-2526